Thank you. Thank you.

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